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资深二手车评估师陈鑫的故事。他是一位有着丰富经验的资深二手车评估师，却为何发出买车靠运气的感慨。他也是汽车节目的御用嘉宾，小有知名度的他帮朋友选车时，却也曾经历杀熟不手软的残酷遭遇。都说二手车市场水很深，究竟有多深？一些行话的背后又蕴藏着怎样的特殊含义？近几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给二手车市场带来了哪些冲击与改变？本期人物空间，请继续听陈鑫讲述他与二手车的那些故事。好，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啊，陈鑫也分享了很多他在工作当中的小故事。可以说二手车市场吧，现在应该是发展的还是比较蓬勃的。 嗯， 各种方式啊也跟以前都不一样了。我记得你在以前跟别的这个媒体啊接触的时候啊，和那个朋友们聊天的时候啊，你把你的这个工作的生涯和这个二手车行业的发展啊，总是把它联系在一起的。 是的， 它发展的阶段其实也是你工作里边经历的一些阶段。 对， 这第一个阶段要按你的这个划分的话，大概应该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是一个什么状况的情况呢？ 我觉得第一个阶段基本上在2010年以前。 哦，2010年以前。 啊、对对对、因为我扎根在北京嘛、北京孩子哈，九几年到10年之间吧、这个阶段啊。 这是属于那个就是 第一个阶段。 嗯，那个时候你也是刚刚参加工作的这个阶段。 对，我是2000年以后参加的工作。 正好、也在做这个，开始做这个事情。 对， 那就是说其实我好像大概就是有车的阶段就经历了这个事。 是 啊，我是97年买车。 那您这个买车也够早了。 2003年卖车、那个时候卖车的时候其实挺模糊的这个概念。就是说有这个收车的那个公司啊，到了这个咱们那个就机动车交易市场，所有的事情就都交给人家去做了。 是 啊，其实作为车主来讲，我并没有了解到我这个车它具体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它后来以那么样的一个价格出手，我自己并不明白。 是， 也都是靠人家这么这么一说。这么一看，甚至说我都没有拿到手有一个什么检测报告什么的。 对， 那个时候你们也都是就是跟 在那个时候，实际上就是一个我给的总结，就是一个野蛮生长、蛮荒时代，是那么一个状态下， 就是聊， 对，就是聊，靠聊，它没有一个标准，本身二手车就是一个非标准化的东西，它没有一个标准可言，基本上都是一提就是随行就市，随行就市， 对 啊，所以当时您有这种感受啊，肯定是很正常的，很正常的， 是， 对，而且这里呢，为什么说二手车市场水当时也比较深，就是因为这种信息不透明，作为您是车主想换车， 对， 市场行情什么样呢？你无法获得这个信息，买车的人呢，想了解这个车过去的历史，他也了解不了，完全是靠这个中介的这个车贩子，靠他一张嘴来说的，所以这里头就有很多的 当时有这种坑蒙拐骗的情况是非常的普遍。 哎，那个有一个词儿哈，用在这个行业里叫杀熟 啊，杀熟。对、哎， 你不是想托朋友买车，你想让朋友帮你看吗？ 嗯， 啊，你找这个朋友哪儿那么好呀？亲戚朋友里头是吧？兄弟姐妹里头他就有懂这个的。 对， 哎，你也是靠着互相介绍啊，甚至说到了这个交易市场以后才碰见这个很多，就像我说的，他有好多人很热心，他要过来帮你讲啊。 对， 可能一来二去的，这个也混熟了，混熟了，最后呢，你就采纳了他的意见。 是， 哎，但是呢，这里边可能也有风险。 对， 被杀了以后，就像你说的，你还没地儿埋怨人家去。 是没法去，没法反应、 哎。 对， 那你们那会儿也杀熟吗？ 这个我是被杀的对象， 你是被杀 的，对，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 你在那个时候，你不也是帮人买车？你怎么还会被杀呢？ 啊，是这样，这是在我进入到这个行业的最初几年嘛、 哦， 当时对整个这个二手车行业还不是特别了解， 嗯、 尤其对车辆的状况啊，怎么去判断啊，还不太清楚，完全是靠着，因为当时我是在汽车市场呢，我是做管理工作的 哦。 我跟车商的这些关系呢，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 就是你还是那个坐办公室的是吧？ 对。但是那个对这些二手车商呢，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就是跟他们平常也熟。 哎，也比较熟。 嗯。 所以呢，也经常去从他们那儿学一些知识。 哦。 一来二去呢，跟他们就混熟了。混熟了，这时有时候朋友来找我，知道你在这个市场里头来买车，那我就带他去挑一些车。 哦，嗯 啊，是这样， 帮朋友也是帮朋友看车， 哎，帮朋友去看看车、 哎， 但是我的那会儿的水平还是非常的 low 嘛， 是吧？ 现在的话非常 low。 哎、你认为你跟这些车商的关系已经很不错了啊？ 对，因为我 老张、老王啊， 对对对， 这个、就很熟啊，抽烟呀、啊嗯、吃饭呀、啊，就是彼此都很热情的那种。 对， 但是啊、嗯，这个人家该杀你的时候也没 也会杀。对，因为这个人的这个道德风险啊，在二手车行业当中啊，出现的这个几率很大。 哎， 啊，之前尤其在刚我说的这第一阶段里头， 嗯、 非常的普遍， 嗯， 非常普遍。我曾经就被杀过，当时带着一个朋友， 是个什么车呀？想买 奥迪 A 四， 奥迪啊， 奥迪 A 四。然后呢，我带这个朋友去市场里转了一圈。当然了，首先我会找一些我认为信得过的， 嗯， 这些车商，还带他去看了看。看了看之后呢，这个车商当然有这种关系之后，他会跟我打保票，这车没有问题， 赔胸脯， 哎，赔胸脯。没有问题啊，这车况特别好，你放心，肯定不会给你带来麻烦。 对， 我当然作为这个中间人嘛，那我也比较信任他、 嗯、 毕竟我们存在一种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嘛。 对， 对吧，他不至于了去蒙我。 嗯， 但是呢，人不随天愿吧，这个 还是出问题了， 还是出问题了、 嗯、 啊，最后那朋友呢把这车买了， 嗯， 而且我还帮他砍了价，确实也便宜了不少。 嗯， 嗯， 买回去之后不到一个月就找我来了，还不是直接找我，还是通过另外一朋友找的我，给、 哎、 我传了个话、 嗯、 说那车呀，他那个去修的时候发现这个车是全车做漆了、 嗯、 不是你当时说的这个车一点问题都没有， 不是原厂漆， 哎，不是原厂漆、啊、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这还是你啊， 对， 是吧，你还在这个其中， 对、 啊、而且你跟他们关系还那么好，就更甭说一个普通的消费者走到那个里头完全没有这种关系的人， 是 啊，那个时候应该说风险还是很大， 非常大，就真的、 哎、 真如赌博一样， 对， 你买车完全是靠运气，而且你拖的这个人他自己的这个道德风险是怎么样的，水平是怎么样的，关系了你的这个买车的结果。 你看你这个朋友是吧、 嗯、 他是想买车呀、啊、 对， 他跟你之间没有问题是吧， 对对， 你没有，你不存在一个道德风险、 嗯、 但是呢那个车商那边有风险， 没错， 最后还是落在他头上。 对， 嗯，所以这个时候的人都想是能够一眼看准啊，要怎么练一个火眼金睛啊、 嗯、 啊，你后来你是做管理，然后又转到看车这方面了吗？ 对，后来我们去增加了一些这个服务、 哦、 就是鉴定评估中心我们也成立了一个、 哦、 然后就是对入市的一些车辆呢进行检测评估、 嗯哦、 然后保证我是这个汽车市场里所卖的车呢不是大事故车， 对， 没这么讲、就是、 也别有那么大的风险、 哎、对对对， 问题出太多了以后整个市场的这个声誉也会受到影响， 也会受影响、 啊、那你这回就是真正的给人家看车、嗯、 对， 是吧？这是我们就会参与到真正的鉴定啊、评估的这个过程当中了。 那个时候我听说呀，就市场里有好些这个术语哈，叫什么一盆水啊，什么穿袍子呀，什么嘎巴呀，过年呀，什么等等这些术语啊， 对， 这都是这都是形容二手车的，是吗？还是说形容这行业里边的？ 啊，不是，这还真是就是形容二手车的，这是一个行业术语，听起来也挺比较有意思。啊，像刚才您说的，像穿袍子了。 穿袍子， 穿袍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车啊，已经做了一遍漆了， 就全车， 哎，全车做了一遍漆了，其实很形象， 就像他穿了一个外衣一样， 对对对，穿了一个外衣一样、 那个、 啊，像一盆水，这指的什么呢？指的就是这车况非常的好，不需要进行任何的车辆整备， 哦、 拿一盆水冲一遍就可以 就直接上市了， 对，就车可以成商品车就可以卖了。 这是说好的， 哎，对，好的，哎、 所以说这个要做到这个。降低风险，其实那个时候压力挺大的， 非常大。 哎， 因为我们后来呢，出现了这几次问题啊，这朋友也埋怨嘛，自己 对对对， 觉得也挺对不起朋友的。后来长了经验之后呢，再有朋友找我来，我就先把丑话说在前头。 哎，这个有经验了。 对，就是我先跟你提醒好，我可以帮你找， 对， 我可以帮你砍价， 哎， 但是车况你得自己把握。 是， 我可以简单给你一些借鉴。啊，建议，但是真正把握还是在你。 哎，也说明你越来越成熟了。哎，如果有朋友那个经常关注这个媒体上头关于车的一些信息呀、一些节目、一些栏目呢，如果您回忆回忆那些年啊，在2007年的时候，陈鑫曾经在北京电视台红绿灯那个车事儿栏目里头当固定嘉宾啊，这个每个星期还是每一期节目里边， 每 一 期节目、 哎，有个小专题叫“新子说车”，是吧？ 对， 啊，其实你还是挺愿意把你的很多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是，我希望呢，就是更多的消费者能买到真正的物美价廉的二手车。 对，哎，那按你的说法，那从2010年以后，这就进入第二个阶段了。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什么呢？ 这个阶段特点呢，就是也是科学技术发展之后，尤其是互联网化之后， 网上 对、信息呢更加公开了。一些车辆的这种检测设备啊，越来越多了。所以它能更真实的反映出车辆的状况，就是去人为化，把人的因素降到最低，啊，这个是就是整个行业一个比较大的一次跨越 啊、就是在这个网上出现了很多交易二手车的平台， 对， 我印象当中那些平台，它就是借鉴电商的那种做法啊，它可以面对买家。也可以面对卖家， 对， 是吧？一方面呢，消费者可以直接购车的这消费者可以在上面注册，然后去选车。 对， 另一方面呢，收车的车商也可以注册成他的这个用户，然后在上面开辟自己的平台来展示自己手里的这些车辆。 对， 哎，他们起到一个中介和桥梁的作用。 实际上就是中介桥梁作用。而且 你们也做了这个事情吗？ 啊，我们曾经做过， 哦， 我们也做过啊，做过。实际上呢，对于消费者来讲呢，就跟您刚才说的，我们之前谈过，您在03年卖车的时候，你无处询价， 没错。 那么现在有了这种公开的信息平台之后，你就可以知道价格参考了。 哎， 你心里最起码有一谱， 就大概我这一类的车，这个 大概多少钱， 卖多少钱？ 哎，这个年份呢、这个状况，这个颜色，这个公里数，大概卖多少钱？您自己有个谱了， 对 吧？这就是这个信息化。所给二手车带来的一个全新的局面。那么我们那会儿再去帮人挑车的时候呢，就可以有一些参考依据了。 哎， 同时随着一些这个检测工具，比如说像漆膜仪、这个底盘的探测仪这些设备上来之后呢，就能更客观的反映出这个车辆状况。 哎， 出一些这个鉴定评估报告， 是吧？这有点跟咱们去检测厂验车那劲儿似的。 哎，是差不多 吧。他最后能给你1、2、3、4、5、6、7、8、9列出多少项来？哎，这些项目都是大概数据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数据和标准的那个新车的数据，它之间是不是还能做个对比？ 是的， 是吧？ 是的，是的。 哎，有点像那验血呀、什么之类的。 是是是， 哎，又像看病。所以那个时候叫买车看报告。 没错，买车看报告。 哎、对，我卖车也靠报告，是吧？ 对， 我上这平台上，平台给我做了这么一鉴定，我拿着这报告说是，你看我这报告，我这多好，我这车又健康啊，又美观，又靓丽哈、我就得卖这么多钱。 对， 哎，那买车的朋友一看，哎，这车不错，嘿，这个性能什么指标都特好，价钱也中意，哎，这样来互相的有一个 碰撞， 就是实际上就是信息更透明化了， 对，透明化了， 透明化了，然后信息更对称了， 哎， 买卖双方呢对这个车况的了解都比较清楚，这样它能出来的价格就更公允了， 哎， 啊， 那这个按说这样一来的话，这问题就应该没有了， 嗯， 就是很少了，是吧？但是我听说的情况是，有好多朋友依然会吃亏，依然会上当，有问题，这个又是怎么原因呢？ 这个是怎么讲呢？因为很多这种平台出来之后啊， 嗯， 它也有这个参差不齐 哦， 啊，有的呢就是平台呢缺乏一些行业的或者这种第三方的这种职，嗯，我觉得职业道德吧， 哦， 所以为了 自律性 差一些， 嗯嗯， 他就跟一些车商呢为了他的利益吧， 嗯， 啊，跟车商这勾搭到一起，作为了一个帮凶， 哎， 随便出一个这种报告， 哦， 把一些有问题的车也检验成说没问题的车， 就是这个报告实际上它还是由人做出来的， 对 对， 它还有一定的这种主观性在里边， 没错， 嗯， 所以 还是有可能出问题啊， 有可能出问题。 哎，在这期间你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啊，我看你们好像包括你是不是也参与了，啊，搞这个叫什么换车小助手 啊？是是是是， 啊，这是你们的工作吗？还是 算是吧？ 啊 啊啊！因为2012年不是有了这个微信平台之后， 哦， 我们做了一个换车助手这么一个小的公众号， 哦， 然后呢，就是我目的啊，其实就是能帮助消费者真正能买到合适的二手车， 嗯， 降低他购车的风险， 哦， 所以当时就做了这么一个东西， 嗯， 那么我们作为助手呢，实际上就是帮助消费者呢能选到挑到好的车辆。 嗯， 但是那会儿我们选的标准呢已经不再是靠人眼， 嗯， 手， 对 吧？ 对， 靠这种方式了，就是通过这种专业机构的第三方专业机构的鉴定报告，作为一个所谓标准化的东西， 嗯， 提供给这个消费者， 嗯， 让消费者当时在买的这个环境当中呢，能够全方位的认识这个车辆的状况， 嗯， 所以能用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来购车， 哦， 啊，这样 就是也是一个辅助性的这么一个工作， 对，辅助性的工作， 但是还没有真正的达到一种系统的服务， 对， 可以这么理解， 它只是一个时点，就是你交易的那个时点， 嗯， 我告诉你车况没有问题， 对对对， 但是你未来使用到底怎么样，我们当时是没有提供这种相关服务， 所以这也促生了后来你在继续的努力想要达到的这个第三阶段， 对， 嗯，那么你的这个第三阶段啊，可能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啊你也谈到了一些啊， 是 啊，按照你的设想和你的感悟， 嗯， 这个第三阶段如果说完全的建设好了，它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 状况就是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 嗯， 再也不用去考虑这个车辆的，比如说它的年限啊、公里数啊，包括它的这个，比如说一些过户次数啊， 嗯， 它的技术状况不用再去考虑了。 就是像你说的，你们来提供质保， 我来提供质保， 嗯， 我就保证你这个车在你使用这个阶段， 嗯， 出了任何的问题，由我们来承担 哦 维修这个责任。哦，这就是让消费者来买的时候放心， 嗯， 而且同时呢，我把你的使用周期延长了， 嗯。 使用的时候能用的也能放心， 嗯， 再有呢就是更理想化的，就是等未来消费者无论是买车还是卖车的时候，只要你拿出我们所做的这个质保的这个报告 鉴定， 你就能卖出一个高价， 哦，哎， 就是带质保的车能卖高价， 也成了一个标准哈， 对，逐渐的是往这个方向，当然这个现在也是任重道远吧， 嗯， 我们再一步一步的去探讨。 对，那你现在做到了什么地步呢？ 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把一些这个我们认为可能有一定问题的车， 嗯， 啊，给它加上我们的报告，然后让它能够真正产生合理的一个价值。 哦，那这个就是比如说经销的这一方啊，不管是卖主也好，还是经销的这个公司也好， 嗯， 他们愿意让你们这样做吗？ 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也是非常愿意的， 哦， 因为有了这个质保，实际上更增加了这个车的卖点。 就是你跟他们之间不是对立的， 不是对立的，而是互相促进的。 哦， 因为现在这么讲，二手车行业呢，这个竞争非常激烈， 嗯嗯， 能够获取用户的这个资源啊，是难上加难。我们了解的就是，如果说想获取一个真实有效的用户的话， 嗯， 零售用户的话，它的一个投入的成本在将近1000块钱 哦， 啊，这么高的一个费用， 嗯，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消费环节当中真正解决了消费者的痛点， 消费者什么痛点？就是我买车我能买着放心， 对， 我使的时候别出问题，出了问题呢有人给我兜底儿， 对， 这就是解决最大的问题了。 嗯嗯， 这我就敢放心买了。 嗯，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消费者再买二手车就没有任何顾虑。 就是等于说我买二手车的时候和买新车的时候所享受到的这个服务还有一些保障， 对， 都是 一 样 的。对，因为我们提过一个概念，就是二手车制造的概念。 二手制造， 制造，制造，我们是制造二手车。 哦， 因为二手车大家都知道，就我举个例子吧。 嗯嗯。 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原来有一辆车， 嗯、 这个15年的 GLA 260。 嗯。 这个车呢，公里数虽说不是特别多， 嗯， 但是这车可能很多块呢，很车身上很多位置都做漆了。 哦。就是、 而且呢。有过次次数呢稍微多一点， 嗯， 但是像这种车在二手车市场里头可能价格呢相对低一些， 嗯， 而且呢不太好卖，因为很多人都说哎呀买过次数多这是不是有问题啊， 是， 对吧，肯定大家都会有这种质疑， 对，其实这个所谓老了不疼舅舅不爱， 哎，对，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去， 关键是他做过漆啊，对吧，认为是不是撞了， 对 吧，他为什么这漆坏了呢，是吧， 对，他为什么会这样，大家有很多怀疑，但是通过我们的这种质保和检测之后， 嗯， 我就告诉消费者，明确告诉消费者，这个车技术状况没有任何问题， 机器没问题， 没问题，你照常开， 嗯， 因为咱们说二手车这刮刮蹭蹭很正常， 哎， 你外表的东西其实都是次要，核心就是核心部件， 对， 车身啊，结构啊，发动机、变速箱， 嗯， 主要部件没有任何问题，你开始用一点问题都没有， 是， 而且出问题我来保， 哎， 那么这样就会增加这个车的真正的卖点， 哎， 而且这个车本身呢。它也还原了这个车的历史， 嗯， 虽说你过户次数可能会多一点，但是我告诉你车没有问题， 嗯， 你可以放心的去开， 这就淘到宝了， 哎，淘到宝了， 是， 对， 你要完全凭个人自己的眼力， 嗯， 有的时候你还真看不出来， 没错， 那他就明明修了补了漆了，对吧， 对， 他至于什么原因补的漆， 嗯， 那我看不到他的这个历史， 对， 是吧，我没有，我们可能不知道上哪去查他那个维修的那个记录和保养的那个记录，那就得凭你们来去做这个工作。 对对，就是看到我们的这个报告之后，嗯，他就不用去再考虑这个问题了。 这个工作做起来其实也是挺辛苦、挺麻烦的吧？就是说，凭你一个人的力量， 嗯， 恐怕也做不到这么周全吧？你是不是也得有你自己的一个团队啊？ 啊，是， 哎， 是这样， 你得一起来做。 我们那个背后是一个比较大的团队， 哦， 对，而且是能够，因为你能提供这样的保障服务啊， 嗯， 肯定也不是说一两个人就能实现的。 没错， 啊，对，我们后面是一个庞大的团队来给这个消费者提供这种服务。 嗯， 这样你在买车的时候就不用再去考虑它的过户次数、你的公里数、你的这个做没做过漆，都不用去考虑。 嗯， 您只要。想到只要我买这车，我用的过程中一旦出问题，有这个平台，有这个后盾来给你解决问题，就 OK 了。这跟咱们买新车是一样的。 嗯， 在买新车的话，为什么我们该买？大部分人想买车都是来买新车，就是因为有厂家， 嗯， 有4S店的保障， 对， 出了任何问题他们能给我保。 嗯， 那么现在我们想做的达到的就是，以后我们的消费者在买二手车的时候也能享受到跟新车一样的保障服务， 嗯， 而且价格就像我刚才说那个车的这个价格，不能说非常低啊，就相对更加合理， 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哎，相对合理范围之内， 哎，因为你光低不行啊，你这是两，一手托两头， 对， 你这个这一边还有这个卖主，那边是买家，这边是卖家， 对对对，就相对合理的一个价格， 对，就是让买家不上当，让卖家不吃亏。 对，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对，而且我们更希望的就是未来呢，当然这可能是在市场啊，也有一个慢慢的，消费者有一个接受的过程。 嗯， 但是一旦这个模式呢做起来之后，将来消费者买完我这车之后，他在卖的时候， 嗯， 凭着我们的质保的这个报告，你还能卖高价， 是吧？你得让这个圈子或者说这个层面啊，甚至整个社会对你有一个认可。 对， 你出的报告，那他就是响当当的， 没错， 哎，是这个可以当做他的一个这个标准的来执行的。 对， 嗯，当然这是一个远大的目标， 嗯， 还需要一步一步的去实现。 啊， 这也是作为一个二手车评估师，在这个领域里边。你要继续努力的，这样的 是，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向吧， 嗯， 一直在路上奔跑， 没错，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